我管都管不了。 爱不爱我， 说明我，烦死我，爱情这就快吗？别动摇我。 没有

随风起舞又落下来，这一季思念的雪白，让拥抱给不安温柔关怀，存在那一刻值得等待，感激所有的心无怨无悔，哪怕千山万水只往前飞，在旅途中的歌声里最痴着的期待，让拥抱给不安温柔关怀，让勇敢给明天更多依赖，感受美好的存在，我愿意为你等待，感激所有的心无怨无悔，哪怕千山万水只往前飞，在旅途中的歌声里涌出的 青春也不是没伤痕，只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，什么自责人缘还是眼神，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，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，是苦等人的一生，感情是旋转门，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，有过竞争，有过牺牲，被爱筛选过程，学会认真，学会忠诚，适者才能生存，懂得化成更好的人。我的青春有时还蛮单纯，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，最近

北京时间共同制作，学习宣传贯彻实